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月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北京的很多远郊区啊，山区占了绝大多数的面积，这种山地丘陵广泛分布的地形呢，在一些特殊的气象条件之下，比如说突然发生一些暴雨，就容易引发一些地质灾害。在这种极端天气的情况之下，大家呢尤其是要注意出行安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来说一说极端天气下的林木折断引发纠纷，到底是风之过、雨之过，还是人之过。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窦店法庭的刘婷婷法官。刘法官您好。 你好。 嗯，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这种在极端天气之下树木折断引发的纠纷。今天跟大家准备了三个案子，这三个案子都是因为树木折断造成了这种财产损害哈。我们知道啊，北京呢每年到夏天，虽然现在夏天基本上已经过去了，但是在夏天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生一些比较短时的强降雨，而且呢尤其是在像房山啊、门头沟啊，甚至是更远的这个密云啊、怀柔啊、平谷啊，因为山地比较多啊，容易发生一些这样的一些树木折断呢、甚至是一些更加严重的地质灾害，给咱们老百姓的人身财产造成一些威胁和损害。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几个不同的案子来说一说，那当这种树木折断啊，不管是因为泥石流啊，还是刮大风啊，还是因为暴雨啊，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导致树木折断造成的一些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害，到底应该谁来承担责任？因为这毕竟是这种天灾的因素可能会大一些哈、所以说咱们就跟大家说说这个规则的问题。那么今天您跟大家讲的第一个案子是怎样的情况？ 第一个案子它案情是这样的，就是一天晚上大概8点左右的时候，突刮大风，然后强风来临。这时候呢，李某外出想看一下自己家大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当行走到村头的时候，走在一个乡间路边的时候，一棵树木呢因强风吹过突然倒下，刚好砸中李某。然后、 就砸中他。 对，刚好砸中他，这个也是很巧的事儿 啊、太巧了。后来呢？ 后来就是路人发现了这个状况吧，就把李某送到医院，然后送往医院过程中呢，由救护车接送他，继续到医院治疗。但是最终呢，很遗憾，就是李某经抢救无效，最终死亡。 哦天哪！ 对，真的 是，这不就是飞来横祸？ 对，飞来横祸 啊，真的是。 李某的丈夫呢，还有他三个孩子，就将这个村的村委会诉到法院，请求法院要求这个村委会呢赔偿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失费，大概60万元。 那、其实就是说想出门查一下自己家大棚， 对，因为 非常简单的一个动机， 对，因为他看到家里 这个外面突然刮了的大风，然后大棚里种的是自家的蔬菜，想看一下这个大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结果就发生了这些。 他可能也怕这个大风啊，把大棚给刮散了，刮破了， 是 吧？ 是 吧？这个，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树会倒，但是因为这个强风导致树吹倒，其实这也算是一个自然的灾害哈。那为什么这个死者的家属要把这个村委会给告上法院呢？他认为为什么在这个案件里面村委会要承担责任呢？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抗力的事儿，因为刮风 啊然后树木倒也很自然。 嗯， 但是这个树木呢，它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它是一个枯树。对，它不像正常的树那样可以经受一定的风力。但是这个枯树呢，因为当天经查证呢，应该是八级的大风。 嗯， 相比往常呢，肯定是强度更大一点，所以就是这个枯树肯定是无法承受这个风力的，所以就倒下了。也就是因为这个树木的这样一个状况，这个李某的丈夫呢，觉得村委会没有尽到他应尽的一个管理职责，是一个枯木，然后你村委会应当及时的将它采伐并且予以更新，不应当留下这样一个隐患，所以就把村委会诉至了法院。 就是当这个姓李的这位女士往自己家大棚走的过程当中，而不被树给砸了吗？那个树是他还没有出村呢，还是说已经离出村好久了？那个树的位置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这个后来我们法院也进行了一个现场勘查，经查证呢，这个树确实是在这个村的村委会管辖范围之内的。这个是没有异议的。 那这个树也真的是的确是这个已经枯了很久的树了，是吗？ 是，而且后来他这个村委会自己也承认，他们在之前呢将这个树已经报相关部门，就是请求采伐呀，但是因为这个后期的一个更新的一个树木没有及时的跟上，所以这个事情就给耽搁了。 那村委会也的确知道这个树枯了，在这儿有年头了。 对，这个他们是认可的。 那村委会同不同意赔呢？ 他们认为自己是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他们更多的是倾向于这是一种自然灾害，而且他们之前一些比如说向相关部门进行申报采伐这些工作，他们认为自己也做到了。同时还有一点就是认为村委会也认为这个李某在这样一种天气下还是自己自行的外出查看自家大棚，这样一种行为本身他自己是有一定过错的。因为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应该知道在这种强风天气下是外出出行是有一定危险的。你也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有一定的预见，以及对风险有一定的预见。 没错。而且啊，这个房山地区啊，这个山地也比较多，是吧？ 对。 而且往年这种强降雨发生的这种几率可能也比这个北京市区里面要高一些。 是。 所以有时候真的容易出现这种短时的那种雷雨大风的天气，是吧？ 对。 那到底在这个案子当中，村委会应不应该担责？这个死者，我们这位姓李的这个朋友哈，他呢又自己有没有责任？您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案子呢，村委会他作为这个枯木的确实是一个产权人和管理人，应当及时的进行清理，但是最终呢他是没有做到这个清理的义务的，而且未能举证证明他对事件的发生没有过错，所以呢法院就推定他对事件的发生是有一定过错的。那么就李某来说呢，事发时风力较大，李某呢已经在这个村居住了一定的时间，而且很了解自身工作生活场所一个附近的一个情况，在大风天气里路过枯死的树木附近呢，他应该自己对出行安全有一定的注意义务，对树木倾倒致其最终死亡的结果也是有一定过错的。那么法院最终是酌定这个村委会承担60%责任，而李某自身呢承担40%的责任。对， 那这起案件这么一个判决作出之后，原被告双方都有什么意见？都悉诉服判吗？ 对，这个案子是一审之后双方都没有上诉。 这个案子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您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案子我们就是想提示一下，在极端天气下，作为我们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当依据自身生活经验和对风险的预判能力，对自身出行安全负有注意义务，而且较之正常天气的注意程度更高，主动避开危险地段以及危险时段出行。同时呢，负有管理职责的产权人或管理人应当积极履行自身的管理职责，除开平日里全面履行管理职责，及时清理和拆除风险障碍物外，还要在极端天气来临之际及时有效地采取相应预防手段，比如说采取一定加固措施，放置警示标志等，降低发生突发事故的可能性。否则呢，我们不管是最终 归结于不可抗力，还是归责于人知的个人的过错， 嗯， 都无法挽回对受害人个体以及他的家庭造成伤害的这个事实。 嗯，没错。其实有时候啊，不仅仅是这个树木哈，咱打个比方，比如说在这种强风天气下或者暴雨天气下，出现了这种比如广告牌倒了， 这个 对，像这种情况，那个广告牌的管理方是吧？你是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职责？ 是不是把人家车给砸了，把行人给砸了？之前还出现过这种墙倒的情况啊，有人走在墙边上，结果突然之间这个墙可能因为之前的长时间的下雨哗就倒了。还有比如说如果您家的阳台是开放式的，阳台窗户上种了一些花是吧， 是花盆 之类的，这样的情况真的都发生过。 是 像这种情况真的是您应该有充分的一个预见是吧， 是 好。哎，这是这个一起啊，这个大风把枯树砸断致人亡的这样一个事情啊，这个事情的结果很严重。 扑朔迷离的案件， 四肢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我一瞬就往那推倒了，上挖着我来撞了一看，一刀又砍了几刀，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如果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 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好，那我们下面讲一个案子啊，还好哈，就是没有这个人员伤亡，但是有财产损失，咱们把这个事儿也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张先生呢在村里有房屋数间。村委会呢有在这个房屋的旁边有两棵大树。有一天呢，这个也是因为突然刮起了大风，这两棵树呢也是发生了倾倒，将这个张先生房屋的彩钢顶砸坏。窗户呢玻璃也砸碎了。导致室内漏水，墙面遭水的浸泡、 哦、 损失面积呢达100余平米。 哦，那还挺大的，这个损失的面积。哎，这个房子是这个张先生自己住呢，还是说也是他们家的什么大棚啊，什么仓库啊什么之类的？ 这个房子是属于张先生所有，但是因为这个是他的老房子，所以他平日里只是放了一些杂物，并没有在这儿居住。 哦，那还好是吧？那万一如果有人， 所以只是一些财产 损失，万一有人住的话，咵，这个树倒了， 是，这也很危险。 对，万一造成人给砸到里头，那更严重了。那现在这个张先生的损失大概得有多少钱？多少呢？ 他的损失最后经他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是20000多块钱，所以他最终是诉求写了20000元。 他也是把村委会给告了是吗？ 对，告的是村委会。 那他认为村委会有哪里存在过错，承担责任呢？ 他认为村委会应当及时的将这个树木呢进行一个防范，或者提示他这个强风天气要来临，你自身要对自身的房屋做一个修缮。但是村委会事实上是没有做到这些的。所以他认为是村委会没有尽到管理职责。 村委会怎么说呀？ 村委会他的抗辩理由呢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是认为这个是属于一个自然灾害，村委会也是无法预见无法避免的。第二个呢，他认为因为这个树木本身呢已经有30年以上的树龄了，这个树木是在这儿栽种这个树木在前，而这个张先生呢在这儿建房在后。那么你既然当初选择在这儿建房，就你已经默认了就是可以承受这个树木倾倒的这样一个危险，所以他就觉得张先生自身呢应该预见到树木对房屋的影响。第三个呢，他认为这个因为这个树木呢在河套边上，而房子在树木旁边，他认为这个房子建在那儿呢属于是违章建筑，所以他是认为对违章建筑他也是不需要赔偿的。 那到底这个房子是不是违章建筑啊？而且张先生当初建房的时候，难道他真的就应该预见到这个树木可能倒吗？我觉得这是不是也是对这个张先生的要求过于高了呢？咱们法院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是啊，我们最后认为呢，首先它是否为违章建筑，我们认为呢，违章建筑的定性它不属于法院的职权范围内的，所以在本案中提起也是没有支持这个抗辩意见的。而且第二个就是法院审理认为呢，这个事故发生在夏季的汛期，双方均能够预见到有降水的可能性，但是双方都没有积极的采取措施避免或者减少损失的扩大。所以认为 双方都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最后是判了损失赔偿是95,000元，9500元。 哦，95,000元。 对，9500元。 九千五百元。 差不多是一半的。 一半。 对，修复费。 那么也就是说张先生自己也是有一定过错的咯。 是。 那这个案件又能够有什么样的您觉得值得跟大家讲的地方？ 根据这个案子呢，是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在极端天气的时候呢，村委会作为对集体范围内树木具有管理职责的主体，应该预见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固预防，保障村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同时，作为个人而言，也应该根据自身的房屋和财产情况，在极端天气来临之际呢，及时采取预防的措施，避免损失扩大。否则消极的面对房屋受损的事实，放任那个损害结果的扩大，对扩大部分的损失法院是不予支持的。 在一个村子当中，因为村子里面有很多树哈，这个哪些树是算村委会管的，什么样的树是应该村民自个儿去管理维护的，这个怎么去区分啊？ 这个主要是看这个树木它自己它栽种的一个范围，如果是在自家宅基地上种植的话，肯定是个人的负责这个管理的义务是很大一部分，但是你作为村委会作为一个基层的一个管理组织，你应当对村内的所有范围内的一个树木进行一个管理和提示，不能因为这个树木在村民个人家中，你就完全可以推卸掉这一部分的管理职责。 哦，那是不是在这个村民的宅基地范围之外的一些树木，比如说墙边上的、墙外头的、路边上的这样的树，都是归村委会管的？ 对，这个是。而且前提是这部分是没有被划作其他的，比如说一些公共的企业，因为有些企业会到村里面进行一个承包的地块嘛。 哦、对对 对。 对， 如果这块是企业的这个管理范围内的，可能企业要承担这一部分的责任。 所以我们看到在有些案件当中啊，有一些企业也会被列为被告。 对对。 啊，也是因为他企业承包了这一块地，那么地上的一些东西由这个企业来负责日常的一些维护和修缮， 是 吧？ 对。 好，这是第二起案件，涉及到这种居民的这个财产的损失，也是树倒了，把屋子给砸了。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第三个案子砸的就不是屋子了，也不是人，是车。那这个事情又是怎么回事？您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是主要是它损坏的对象呢比较特殊，是车辆这一个特殊的财产。事情是这样的，王先生呢将其所有的一个轿车放在了胡同口的门口。因树木呢被风突然刮断，这个树枝刚好砸到了他这个车的前部，就是前部车的这个地方，导致其车辆受损。那么我们在审理中经查呢，这个公司就是有一个。就是 X 公司吧。 那就别说，就是某公司就行了。 某公司呢是这个树木的所有权人和管理人，所以这个王先生呢就起诉到法院，请求这个公司赔偿他的车辆损失，包括他这一年度的交强险和车船使用税这些损失加起来，就要求这个某公司进行一个赔偿。 那这家公司他就是咱们刚才所讲的那种承包了 一 个村 的主体， 是吧？比如承包了村里的一片地的这么一个公司，是吧？ 是。 那您就说一说，那这个公司他在法庭上是怎么说的呢？ 这个公司首先他是像前面几个案例一样，他们是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灾害的事件，属于一个不可抗力，认为公司是不用赔偿的。还有就是当时案发的时候，这个公司仅是对这块土地进行拆迁，后来呢因为这个项目停滞了，这个工地呢一直处于一个控制的状态，所以这个公司也认为在这样一个状况下，他也是没有管理没有这个管理的义务的。 那到底这个公司应不应该赔偿呢？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在这个案子中呢，这个公司呢是涉案土地的开发企业，他在开发期间呢应当对开发项目范围内的林木承担管理职责。他主张因该项目因为拆迁工作没有完成，一直没有进入到开发阶段，但是他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这个涉案土地呢已经不再由其开发使用了。就是这个时候他还是这个地块的一个开发的主体，所以呢法院认为这个公司仍然应该承担管理职责。 他不能证明公司对林木折断砸中车辆的事实没有过错，所以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哦，是这样哈。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您看就跟前几个案子不一样了，是涉及到这个公司是吧？ 对。 那么这起案件里面，您有哪些需要跟大家提示的地方呢？ 这个案子中主要是提示一下，车辆作为一类特殊的动产，也是极端天气下比较容易受损的一个财产类型。 对对对，没错， 它的损 耗了， 是它的损失不仅会涉及车辆自身的损失产生的修理费用，还可能包含相应的保险和税费的损失。同时根据车辆使用性质的不同，比如说它可能是私家车，跟出租车的情况可能就不一样。 是 两类不同性质、不同使用性质的车辆，它的赔偿的损失的范围是不同的。出租车呢，因为它运营方式的特殊性，如果车辆在极端天气下受损，除了产生上述的这个车辆维修的费用外，赔偿权利人呢还可能会要求赔偿因车辆受损而产生的误工费、营运承包金损失这些。那么法院呢也会根据这个车辆的性质以及它的具体使用的范围来进行一个损失的认定范围和数额的确定。 没错。您看我们今天所讲的这几起案件都是因为这个极端天气， 对， 或者是刮大风，或者是下大雨导致的这个树木的这种折断哈，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害。而且呢在这几起案件当中啊，作为这个被告方都会说这是天灾啊，是自然灾害导致的，跟我没什么关系。那么在我们审理的过程当中，如何来确定比如说这种树木折断也好，或者说咱们再拓展一下，比如说是广告牌倒了到底是怎么去确定完全意义上呢是天灾，不应该有管理方承担责任啊，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由管理方承担一定的责任，这个我们如何来衡量呢？ 其实这个在民事诉讼法上是有一定规定的。那么在民事诉讼法上，这是一个涉及到证据举证的一个举证责任的一个分摊的问题。根据我国的侵权责任法第90条的规定，因林木折断造成他人损害，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实这一规定本身就是加重了对林木的所有人或管理人的一些举证的一个职责。平日里对一些普通的民事案件，我们一般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这一原则来确定的。但是涉及到林木的这个折断，包括刚您说到的一些悬挂物这些， 对对 对，他的举证责任是反过来的。如果认为村委会像这些所有人或管理人，你如果认为自己，如果你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那么法院就推定你是有过错的。就是这个责任要由你自己来承担这个举证的责任。 这要证明我自己在各个方面都尽到了相关的一些维护的责任了。 对这个林木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其实提出了很高的一个证明的要求的。侵权责任法之所以将林木折断致人损害纠纷这类案子的举证责任予以倒置呢，它也是为了更加提示林木所有人和管理人在平日里更加勤勉尽职的履行自身的管理职责。 没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讲了几起这种树木折断的一些案子，其实也是希望提醒大家，那么尤其是在一些这种极端天气情况之下作为一些这个不仅仅是树了其他的这种悬挂物这样的一些这个具有一定危险性的这样的高的这种建筑啊，有可能产生的一些风险，咱们要进行充分的一些预防包括以前还曾经发生过这种，比如说是刮大风或者一些什么天气这个小区或者年久失修，墙皮子倒了 是吧 掉下来把人给砸了这样的情况哈，所以说相关的管理方真的是要把这个自己的责任尽到了是吧？ 对 充分的预见到有可能发生的风险和危险一定要进行及时的维护和修补。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窦店法庭的刘婷婷法官，谢谢刘法官。 谢谢主持人。 好，刘法官再会。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儿似的人直接没了，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